在这一日，香港人终于都觉醒，发觉自己身处于以中港融合保繁荣的世纪大骗案之中，发现自己家园被侵占的恐惧，以及自己的资源被抢劫掠夺的屈辱。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 IBHK 网电台嘅歌事的啊 ！Hello Jackie， 今日好吗 ？Hello， 今日唉，算系咁啦，今日冻死啊，差啲 好似好灰咁样。 唔系啊，因为大家记住咧，大埔嗰边出嚟咧，其实系冻得好紧要。即系我哋而家嘅讲嘅室外气温十五度咧，入边其实系冇再低两度至三度。 系啊，所以咧，大家真系咧记住保暖啊，知唔知啊？真系。出街嘅时候啦，或者即係平时日常生活呢，都要好似我咁啦，穿多件衫，戴返条颈巾啦，千祈唔好冻亲啦，知唔知呀？ 係呀，我条 Nick Warmer 你都见到我入咗嚟先至除。 仲有最紧要嗰样嘢就係呢，开始放圣诞假啦，可能好多人都或者打工仔可能都有返几日假放呀，红假。红假梗係要开开心心过，所以千祈唔好病呀。 係呀，所以真係呢轮係特别係照顾好个身体呢，係准备真係去搏杀 嘅。咁我哋今日呢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我Kelvin 之外咧，仲有阿 Jackie 啊，咁啊，但系咧，地狱代表罗浮咧又翻翻去地狱啦，真系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啊！头先听嗰首歌咧就系佢拣嘅，虽然佢今日唔喺度，但系佢心永远都喺度嘅。咁 Jackie 头先点解佢会拣呢一首歌咧？ 嗰首其实就叫《进击的蝗虫》。咁呢轮咧，我哋就都响应呢个反对网络23条咧，都拣咗一啲嘅网络二次创作嘅歌嚟嘅。咁呢一首歌大家都听到啦，《进击的蝗虫》，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好多大陸嘅嘢其實係各方面咧係影響緊我哋嘅生活，即係好似頭先我簡單到我買一個麥當勞嚟講，如果唔係頭先嗰個有個大陸嘅遊客排錯隊咧，我諗我要再遲多五分鐘上，因為佢哋好似真係。喂，又即係比較多要求喎，佢哋去買麥當勞，係 咪 要 個 伊文路啊？ 豬有強走豬要掃包，然後個菜咧就唔要菜頭菜尾， 我又冇刻意去聽，但係咧，我淨係臨尾一下我都 O 咗嘴嘅。 係， 如果我排喺後邊，佢死硬嘅。 佢講 佢大攻手，佢原本話想喺度食，突然間又話嗌攞走，又喺度食。 系， 最后都决定喺度食嘅。如果我排喺佢后面咧，一定系惨爆。 但系你系排喺佢前面系嘛？ 我好想我啱啱好就佢排错咗隔篱攞包嗰条队嘅时候，我就排咗过去。 Jackie 你真系好啦，今日咧仲有时间食个晏啦，我唔系食个晚饭啦，我话真系咧连晏都未食啊，今日真系好早翻嚟直播室里面帮手，所以大家台面上面咧见到我两块面包，准备阵间食嘅，所以咧大家见到我节目期间食嘢，千祈唔好见怪。好啦，咁啊， 紧要我哋呢度唔系香港早晨，你系随便食嘅。 好啦，其实我哋嘅背景都好似香港早晨。咁我哋今日嘅闲话家常就到此为止啦。我哋今日正题啊，讲呢个媒体嘅赤化。 系啊，因为点解突然间想撩起讲呢个 topic 咧？ 嗱，我哋上个礼拜好似爆单大嘢先啦，第一件事就 系啊， 系啊，咁啊，都有啲朋友同我讲话，你准备收律师信噶啦，咁样 系啊， 咁啊，律师信嗰啲嘢真系，唉，咪寄俾我咯， 我个封都未收到，几时到你啊，真系。 你而家封都仲未收到啊？ 未啊，仲未收到。 讲咗成三四个礼拜咯， 系啊， 我哋都自由咗成个月咁滞咯。 系啊，不过呢啲衰嘢就唔好讲。不过咧，真系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喂， 系啊， 大家都知道 SCMP 其实即系南华早报就 都系有啲立场嘅。 系啦、啊，本身其实佢英文报纸当中佢叫做守得比较好嘅咧、 啊， 结果最后都失手埋啦，俾马云买咗啦。 同埋仲有一件事最令我觉得 ridiculous 嘅就系咧，马云买咗南华早报呢、這个已经系事实啦，但系。马云传出俾澳洲传媒啊，又系澳洲传媒啊，唔知点解澳洲传媒好多嘢爆啊 ，UGL 又系澳洲传媒爆，依家今次单又系澳洲传媒爆， 系、哦， 南华早报依家嘅母公司即系阿里巴巴，即系马云想买明报、啊， 但系其实我想讲明报你唔使买啦，明报而家个老总其实都执咗埋去噶啦， 好似系呢个刘俊涛之后嗰任啊嘛，呢个系一个新加坡人啊嘛， 我唔记得系应该系马拉人嚟嘅呢个、 啊、新加坡人， 新加坡定马拉， 我上去睇下啦， 唔紧要，大家一齐 search 好啊， 因为其实呢一个咧，其实佢之前已经系试过咧系改头条噶啦。甚至系阿里巴巴想买买南早嗰个头条，传说佢都喐过佢喺明报嗰个头条，传说佢都喐过嚟嘅，即系佢写得比较正面啲咯，即系话啊，好似 即系唔会话赤化咁样嘅嘢， 就唔会再用啲咁嘅字。不过咧，其实我真系好想讲一句就系话，其实唔好以为就话呢啲咁嘅行为先至真系一个开始咯。呢、這个其实只不过白热化 咁解，讲讲啦， 咩啦？ 咁啊，现任嘅香港明报总编辑咧就叫做钟天祥，咁咧系明报集团香港行政委员会嘅成员啦，明报报业有限公司同埋明报网站有限公司嘅董事，咁喺2014年嘅时候加入明报嘅，咁曾经就喺马来西亚、新加坡同埋印尼系从事新闻嘅工作，咁后嚟咧就担任呢个马来西亚嘅南洋商报嘅总编辑啦，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新闻副主任，同埋派喺印尼嘅资深特派。派员同埋办公室主任嘅，咁啊呢个人嘅学历都几得意嘅。首先咧就系呢个上海复旦大学嘅博士生啦，南京大学嘅中文系博士啦，马来西亚槟城韩江新闻学系同埋马来西亚吉隆坡拉曼学院就读嘅。咁啊，可能见到佢个学历就真系可能系一个马来西亚人。 系啊，所以嗱，唔好理住先。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佢本身嗰个背景咧，系令到佢。坐咗落去明报呢个位，已经将明报咧由一个各打三十大板嘅位咧，其实系暗砍执咗过去建制派嘅。 因为我哋以前咧成日讲明报嘅政治入场咧，我哋叫中间偏泛民噶嘛，叫中间偏泛民噶嘛。但问题依家已经系建制偏泛民嗰种 啦。其实咧就因为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我嘅 N 年前嘅大学论文嘅个毕业论文嘅题目嚟嘅，究竟香港嘅报章嗰个政治嘅取态嗰啲，其实咧根据我当时咧系嗰个用7103/04/71去做验算咧，其实真正你话真系企啦喺中间，而中间或者中间偏左嘅报纸咧，系真系得两份嘅啫，明报嘅都已经系中间偏右噶啦。是真的苹果和信报是中间偏左的。是。即信报就现在尚未失手啦，暂时都叫做。苹果就根本就是他的报价就令到他不会失手的啦，但是估不到明报现在是越走越右呢，这个就真是唉。 因为本身其实见到呢，早几年前呢明报即早两年前到呢明报就曾经改革的。 是啊。 那段时间咁我其实呢依家我即系经常我系一个好忠实嘅明报嘅读者嚟噶，咁即系好似之前咁样啦，我阿 Jackie 我系你帮我喺楼下买份报纸上嚟，我都嗌你买明报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睇明报，我最中意睇咩就系中意睇 Emily。 系啊 ，Emily 佢系一个即系首先我觉得佢首先我觉得佢写字系有啲风格嘅佢，但系问题佢个内容嗰度上面，我觉得系即系有阵时嘲笑啲时事啊，嘲笑样嗰样嗰阵时系好堕欲嘅。咁但系我即系觉得老实一句，嗰阵时钟天祥上任嘅时候，我觉得哇明报仲有呢啲嘢睇，应该都唔会濑嘢嘅咁样，咁我都有睇嘅。咁但系问题系你依家话喂阿里巴巴买，咁阿里巴巴马云呢 你知马云同你知阿里巴巴同小米有关系噶？依家 系啊， 系啊。咁小米你知同中国政府嘅关系系咩噶啦？或者我讲一讲啦，我讲下小米啦。之前咧，中国政府咧，即系中国啊，就喺我唔记得咗喺大陆天津定乜鬼嘅城市咧，搞一个叫互联网论坛啊，系啊，即系好似嗰啲世界论坛嗰啲啊。咁就嗌好多嗰啲网即係一啲互联网嘅专才呢过去大陆嗰度开会咁样。咁大家呢就知大陆呢有一个好伟大嘅发明呢就係、是、呢个网络嘅长城㗎嘛。即係简单嚟讲呢即係好简单啲咁讲就係、是、你上唔到 Facebook, 你听唔到听到 IBHK 暂时未俾人封啊好多谢大家。咁啊当局嘅解话呢就係、是、话内地咧系冇封锁任何网站嘅，咁但系咧内地中国政府系有权俾边啲网站咧入籍大陆嘅，即系有权俾边啲网站内地人嘅睇嘅咁样。然后嗰个论坛就好笑啦，因为咧太多国际上嘅人物啊，太多国际上互联网嘅人物啦。老实一句，嗱，依家睇苹果发布会或者你睇场波 ，live update 主要来源喺边度 ？Twitter。 Twitter 又有啦，或者系嚟自一啲嘅英国 文字 update 系啊， 文字 update 主要系嚟自英国嘅啲网站， 甚至乎有啲好 independent 嘅记者，佢系会用 Twitter 噶嘛，算 系啊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咧，啊亲内地嘅防火唔系呢个长城咧系 block 咗 Twitter 嘅 ，Facebook block 咗嘅， 所以咧佢哋其实系讲就系佢哋好多咧系唔知点解咧，嗰啲报纸系揾到好多外媒嘅报道嚟报嘅，大陆系揾到嘅。同埋大陸咧，佢報道如果體育嗰啲，佢偏向逆長文嘅。 係，咁仲有一件事，點解突然間話要講到長城呢，就係、是、因為喺嗰個論壇裏面咧，咁多嘅參與論壇嘅與會者咧，係上唔到網，咁係 update 唔到噶嘛。咁要喺外國人面前要點樣衰咧？就係、是、每人送一部小米 Note 4G， 兩個月前出嘅，價值係2400多蚊人民幣一部， 就係俾佢哋攞嚟翻牆啦。 係，唔係攞嚟翻牆？是预贴返埋场俾你返场。 吓 嗰相传呢有张相嘅网上面我如果有机会show俾大家睇。就係嗰部手机上面呢係黐住咗一个密码同埋一个 ID, 就係俾你用嗰部手机返场。 我、哦、即係只能够用嗰部机返场。 只能够用嗰个机返场。而嗰个机系已经内置咗返场软件。当然佢唔系叫返场啦，佢叫做互联网嘅 access 啦咁样。咁啲、okay. 人啲与会嘅人士亦都讲到就係话用场地嘅 WiFi 亦都系返亦都系上唔到外边嘅网。而用嗰部小米机咧就可以上到啦咁样，咁最好笑嘅地方就系、是，送即系大陆送礼呢啲就系嘛，即系唔使讲啦，好多噶嘛。咁但系问题系最离奇嘅地方就系嗰班咁嘅外国人翻到外国就同政府讲就话，要申报中国送部手机俾我，算唔算受贿咧？呢个 系呢个系事实嚟，因为佢哋外国好多啲制度上嘅嘢咧，佢哋真系好分明嘅，随时部机系真系要交出去。咁樣 同埋呢個我哋就見到小米同內地政府嘅關係啦。咁、 啊、 但係問題係，即係大家用緊小米手機嚟聽緊我哋嘅，就祝你好運嚇、啊。應該近嚟都應該聽到嘅，不過唔知道今集出埋街之後，小米方面會唔會聽到我哋嘅意見 咧？ 嗱、呢個講笑啫。但係問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是，你大家知唔知道小米公司係暗揀改咗名？ 哇！呢、這個我真係唔知道。 小米括住共产党有限责任科技公，唔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佢系改咩？系为擦鞋定为 括住共产党啊？成个公司名系括住共产党。 括住共产党系为咗擦鞋，定系真系共产党 endorse 佢咁做？ 我唔知道，但系问题系应该唔 endorse 你系唔可以咁做嘅。 我就系咯。 总之依家就系小米，佢系括住共产党嘅后面，小米喺后面又括住共产党嘅。 核突。 系啊。咁一个对某啲内地嘅国企嚟讲呢就係、是、一个叫荣誉啦，咁但其实小米佢唔系国企，佢系私人企公司，私人有限责任公司嚟㗎嘛，即係内地叫责任公司啦，咁即係简单嚟讲即係老板走咗佬你係有刑责㗎啦咁样。咁但係佢依家就括住共产党喺后面，咁我又唔系国企，又唔系私人公司，都唔知道想点。 就係话緊，所以唉。 係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小米嘅关系啦，知道小米嘅关系，咁就即係简单同阿里巴巴有关系啦。阿里巴巴有咩关系啊？如果大家讲阿里巴巴同埋马云，你唔知我讲乜嘅，你应该知咩叫淘宝啩？ 淘宝，甚至你讲真，你真係唔知咩叫淘宝都好。真係嘅，你諗一样嘢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一个中国嘅一个大商家走入嚟咁大手笔去企图去控制呢个香港嘅媒体界，咁你可想而知一样嘢。大陸媒體嗰套嘅作風擺嚟香港會發生啲咩事先？更甚者，其實明報咧改頭條呢單嘢咧係第二次噶啦，第一次就係2004年嘅7月2號， 咁就原本咧就系话曾普孙大游行人数十年新高，结果就将佢改咗做副题，个大题就改成扫八如演占中，警员害人清场。咁曾普孙嘅字眼咧亦都系冇咗嘅，咁咧就变咗就系、是、哇！你可以咁样一个总篇可以咁样去改一个大题目，令到佢成个嗰、那个意义系唔同晒啦。咁第二次咪最近嗰次咯，就系、是、报话阿里巴巴十亿坐港啊，唔系2015年嘅2月1号，阿里巴巴十亿坐港星创业，原本系乜嘢呢？家国物件记录学生目击六四开枪啊，大佬！ 哇，真系话2015年嘅2月1号已经系插定阿里巴巴鞋添，其实呢个系一个预兆嚟嘅咧。 即系讲真，唉，你明报其实你嗱，点解我其实放弃咗睇明报一段都几长嘅时间？我以前都熟书嗰时咧，都系追明报睇嘅，睇啲新闻啊，佢同埋佢写得比较真系比较精准啲嘅。但系咧，好老实讲句，大胡子其实我睇佢后尾啲社评开始走样咧，开始。连各打30大板都懒嘅时候咧，其实我知道我要开始，哎、我宁愿真系继续含泪睇苹果咧，都好过睇一啲有偏颇嘅报道。因为如果你真系啲媒体报道如果有偏颇咧，你真系不知不觉地咁样信咗咧，呢件事系好恐怖嘅。即系点解梁振英可以做咗咁多洗脑咧？其实咪就系咁解啫嘛。你就系咁一路喺度讲。讲喂，你讲三次就信噶啦啲人，咁变咗就是你咪信咯，你信咗嘅，你信咗啲错嘅嘢嘅时候，你好难掹得翻嚟转头嘅。 同埋头先讲到咧，就系话明报河蟹嘛，六四头条被头唔时更换啊嘛，系嘛， 系啊。 二月二号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当时可以带翻大家少少 memory 啦，就系明报嘅职工会咧系发咗声明，就系话钟天祥特改六四物件头条令人愤怒。咁明报咧今日头条即系当日啦吓，就原定为咧家国物件记录学生目击六四开枪。咁钟天祥咧夜晚就突然间即系夜晚11点嘅时候啦，就推翻咗呢个编辑部嘅高层嘅集体决定，咁啊将头条改为阿里巴巴十亿再讲清创业。咁其实咧嗱，依一个题目嚟讲咧，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半个传媒人啦，我同阿 Jackie 都系系嘛，咁啊，我哋听到阿里巴巴十亿再讲清创业。你觉得呢一篇系一乜嘢类型嘅报道呢？ 哇！呢一篇咪即其实根本上冇嘢嘅，甚至我会觉得系善稿嚟。 系啊，我正系想讲善稿呢两个字。点解一篇善稿可以攞嚟摆头条嘅？嗱，报纸嘅善稿有好多嘅，大家打开份报纸咧，基本上每一份报纸你都见到发再生嘅广告嘅。你有冇见过将发再生摆头条嘅？香港老年人头发剥秃头严重，发再生助理解决困忧咁样。 唔系啊，嗱，不过我真系想讲一句，就算你系嗰类嘅广告都好咧，佢会括住两个字广告嘅。但系呢一篇唔系闪到直情系融合式报道，即系难听啲讲句，我以为睇紧100毛嗰类嗰啲嘢咧，引成个广告冚咗落去嗰啲啫。 同埋真系令到即系。你改一个咁嘅 topic 咧，即系老实一句，你啱啱上嚟做下啲咁嘅嘢咧，真系令人系有无限联想。 唉，所以都系嗰句啦，屌你而家咁样明报都沦陷到咁嘅话，其实其他嘅报纸唔使恨噶啦，香港即系已经其实已经唔系话真系拿得到条中间线。即系我成日虽然。报纸是冇必要的一个中立的，但如果你真的本身明报这个真的金漆招牌，它这样就被人家这样打破了，其实真的有点可惜的。 因为呢我认识的明报来讲呢，它的定位呢是比较中间一点的，即是它是即是左右兼夹这样去报道一些新闻的，我叫做比较中立一点的媒体，所以都是一句啦，即系我啊，即系虽然我自己的立场啦，但系点解我会选择我宁愿睇明报都唔睇苹果咧？就是、因为佢够中间啊，我可以有两方面嘅思想。而苹果即系得罪讲句啦吓，即系唔好意思啊，黎生。苹果咧，佢嗰个报道咧，其实系已经有一个有一啲即系好隐藏嘅字眼，或者一啲嘅语句咧，或者一啲嘅标点啊、修饰啊咁样咧，系令到你自己本身对件新闻咧已经有个愤怒，同埋唔知点解。会令到你追随咗嗰篇新闻，想你有嘅立场噶。 這個嗱，好老實講，真係報價嘅問題。 係啊，但係明報喺呢一方面做得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真係，即係我以前睇嘅明報咧，佢真係報導件事啊。即係佢真係會用一啲文字去好中立咁樣去講件事俾你聽，話其實咧今日發生啲咩事，但係佢就冇自己嘅立場，叫做一份最中立嘅報紙。但係最中立嘅報紙都有偏離嘅一日，何況係明報？ 所以嗱，真係嘅，講真，明報你話佢，但係而家佢連嗰個影響力啊，或者個公信力嗰個排行榜咧，其實佢而家已經係跌到落去係第三添噶啦。即係以往其實佢係1997年到2009年咧，中大搞嗰個香港新聞機構公信力調查咧，佢不嬲都係排緊公信第一嘅。 不如咁講啦，如果講翻2013年市民對報章公信力嘅排名啦，好唔好啊？ 好 啊，十個啊講。 好啊。 一南華早報，二經濟日報。三明报，四英文虎报，五信报，六星岛日报，七头条日报，八东方日报，九 AM 七三零，十你估系咩？ 唔好话我听苹果咁快。 哦，对唔住，因为呢张图系主场新闻嘅，所以佢十系主场新闻。 哦，原来系 咁啊！ 因为好老实一句，其实你话星岛咧，我都开始唔信噶啦。 同埋仲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就系好显眼嘅地方。明报咧嘅口号系乜嘢？ 之前一路讲公信力，但系而家掹走咗。 系啦，2014年1月2号之前咧，明报咧个 logo 上面咧都写住公信第一嘅。咁但系咧，至到2014年1月3号嘅时候咧，就掹走咗啦。咁因为咧系要防止呢个嘅即系佢声称系防止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啦。第一件事啊，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因为佢呢、這个喺个调查里边咧。就已经是失落了第一位的位置了。 他是去到第三的了，当他掹走这句话的时候。 即是直接是连跌两级、啊。 所以呢就是说明报其实我们是真的感觉到可惜，如果真的看开报纸的。即是有时我甚至真的试过，哎，我没办法了，我不是很看经济新闻的，我都要买份信报来看。我是几次都已经搞到要咁嘅地步噶啦，已经无端端手痕想睇报纸。不过咧，其实我又喺另一面嚟睇咧，报纸界就沦陷咗啫。其实好多嘅媒体界其实而家都沦陷紧噶啦。咁呢个唔系净系报纸好独有嘅一个现象嚟嘅。即系大家睇紧，喂，今日啦咁啱上陈志云就竟然系。轻判罚款啦，呢个简直令到大家喜出望外啦。 其实我本身咧今日睇新闻嘅时候咧，我都同我，因为我今日同我老豆成日一齐啦，咁样我老豆讲我话，唉，其实我觉得陈志云应该都唔会坐监嘅咁样。跟住我老豆就话，唉，应该都唔会嘅，顶多咪缓刑。但系点知原来罚款 罚钱啊，系 即系贪污，原来罚钱叻噶咯。即系当然我唔知道佢究竟有冇贪咧，因为即系呢件事都峰回路转，又判无罪，又判有罪，又上诉，又成呢样又嗰样。但系问题系。原来就算判你有罪都是罚钱嘅啫噃。 因为咧佢告嗰条罪咧系轻啲嘅，佢就唔系话直接话贪污嘅。佢就因为我就立过下嗰个新闻啦，我最近咁就其实佢就判嗰个原因就系话最紧要一点就系话佢嘅上司其实都话，如果佢申请咧系会批嘅，同埋佢亦都实际上系冇造成过任何嘅对于佢公司嘅任何嘅利益损失，只不过有时系啲。即言下之意有少少系啲行政嘅错失啊，多于话真系一个嘅全心去诈骗啊，或者佢得到任何嘅利益咯。所以佢就判， 原来真系判得咁轻、啊。 哇，我都有啲意外啊！讲真，因为你哋成日听，我哋成日听罗浮节目讲啊，咁样都话喂，其实而家下级嘅有啲嘅法官其实已经静静鸡，其实系。佢哋係幫手咗㗎啦，即係相對於係嗰三，因為其實成日都講話咩三權融合㗎嘛，大陸嗰扎友仔成日講，喂真係做緊㗎啦，其實 就嚟用添啦， 係啊就嚟用到㗎啦，但係喂今次竟然喂唔買個章喎、啊，好嘢喎、 啊！嗱，我哋喺答半之前咧，我哋都繼啊，依家其實答半啦，我哋都講，我哋繼續講下明報先啦，好唔好啊？ 好， 咁明報咧，頭先我哋就講到咧，佢修改咗兩次嘅題目啊，咁但係其實咧，原來2014年7月咧，亦都試過一次嘅噃。咁2014年7月上旬咧，當時嘅七一遊行咧創咗遊行嘅新高啊！即係當時嘅普即係爭取呢個真普選啊嘛，記唔記得？2014年7月啊，咁但係明報7月2号頭條咧就以警方清場為重點，明報職工會踢爆咧明報嘅編務董事呂家明咧喺7月2号嘅凌晨3:30咧去編輯部喺 员工嘅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咧，叫停喺印刷紧嘅明报啊，咁啊将原有大题咧增普选大游行人数十年新高咧系改为副题，并删去增普选嘅字眼。咁啊，听下个改动啦，好嘛？咁啊，原先个大题咧就系增普选大游行人数十年新高，原细题咧就系数百人遇演占中，警展清场程序。咁但系咧，喺佢夜晚三点半咧改版嘅时候咧，就系、是、新大题就系数百遇演占中，警员抬人清场。细题就系七一大游行人数十年新高，冇咗增普选呢三个字，呢三个字系咪最核心嘅咧？ 喂，其实讲真的，你话七一游行，大家都系一个叫做公约数，就系、是、七一就系出嚟争取普选噶啦。如果你讲真唔争取普选嘅话，咁你港铁冇咩？ 嗯。 咁变咗，如果你唔讲话争取普选嘅，你讲乜嘢啊？你其实系你当年我哋见到七一系可以好多诉求，但系最终大家愿意行出嚟嘅。都是最重要的 message， 始终都是七一游行，而你不讲的话，那其实不就是你刻意去淡化一些东西，你连一个如实的报道都接受不到的话。 还有我想问问呢，明报不是有屈永贤的专栏的，是几时开始写的？ 现在不是没了，我这个我都真的不记得了。 好像没有，好像还是有的吧。好似仲系有喎、 哦，這个我耐冇睇啦，我唔知啦，真系。 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明报咧，真系好希望佢咧，即系如果你真系俾阿里巴巴买咗又好咩都好咧，即系我觉得都系要有翻一个报纸嘅风骨咯。即系你唔可以话喂，我嘅资金系嚟自边度，我就要即系撑晒喺嗰个政府咁样。其实唔系嘅，其实你即系唔好做另外一份大公文会咯。即系我相信佢要做都做冇咁。即系冇咁偏嘅，但系问题系，即系我觉得明报其实系香港一份咧比较难得嘅报纸嚟嘅，因为佢始终嘅立场，系一啲即系想接收一啲即系真系新闻嘅信息嘅人咧，去接收一啲嘅新闻，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我睇新闻咧，我真系好想佢系一个不偏不倚嘅报道，令到我自己可以思想翻嗰、那个嗰个事情嘅立场，我到底我自己嘅立场系乜嘢？我想我自己去定夺。点解我唔睇苹果？头先都讲过，就系话我唔睇苹果系因为我唔想人哋预定咗个立场，而我一定要去硬跟啊。因为睇完之后，你有个感觉嘛，即系好似有阵时咁，你睇喂 Jackie， 你睇本书，你睇本书，如果嗰个书个剧情系好卵惨，或者好惨嘅，你会唔会你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哎个心有少少噏啊？即系咩王主杀咗个公主又死咗咁样？ 其实呢个唔系净系话嗰个嘅感情上嗰样嘢， 但系人系有感情噶嘛？ 唔系啊，最重要嘅就系其实好多时我哋睇完一啲嘢，啲心理学去讲嘅，我哋睇完一啲嘢，我哋就算几唔认同都好咧。我俾你睇一次、两次、三次咧，总会去到有一个位咧，你系会认同咗嗰样嘢。 因为呢个世界最恐怖嗰样嘢就叫洗脑， 系就系、是、洗脑咯。呢样嘢正正就系洗脑咯。 所以咧，真系好想明报咧，可以翻翻去本身自己的正轨、 啊。 我觉得资金来源咧，就唔一定要擦鞋嘅。即系我成一句，如果我真系天真小朋友咁睇，马云咧系为赚钱嘅。佢系需要卖质量嘅，佢唔系要睇个立场。但当然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咁样咯。其实咧，大家系唔需要特登刻意去做个立场俾老板睇。当然，我唔知道明报里边嘅嘢，我亦都同明报冇联络，亦都冇去过明报，亦都冇做过明报。OK， 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如果你揸住支笔，你咁样写，你觉得对得起自己，咁你就去做咯。咁如果你真係冇咁嘅良心嘅，你决定要去咁样做嘅，咁即係呢份报纸冇㗎喇，咁我都冇，我真係冇话可说囉。 唔係嘅，不过就我哋叫做唯一可以庆幸嘅就係明报呢，就真係有一班好有心嘅员工呢，组咗一个明报员工关注组嘅。咁起码佢哋喺呢一班人，甚至呢一班其实喺一个记者当中呢，都仲系一个多数嚟嘅。 同埋真係好希望嗱，依家明报俾人买定系唔买呢，就真系未知之数，系嘛？ 去。 咁啊，即係希望如果 馬雲就唔認嘅， 係啦，即係希望如果你係買嘅話咧，即係本身佢都唔認買南華早報噶啦 ，OK。咁如果你係買嘅話咧，就希望大家都仍然可以堅持翻自己作為一個傳媒人嘅操守啦，堅持翻自己嘅理念啦，即係唔好睇錢做人咁膚淺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係話，如果唔買嘅就。都唔該，大家係時候要改變下。有陣時老細嘅面色唔係要嚟睇嘅，即係好似我咁，我今朝喺學校鬧咗副校長一餐嘅、我又係俾我鬧， 又做咩啊你？ 咁當然佢最後係鬧到嗌咗個輔導老師嚟輔導我啦嚇。咁但係咧我冇所謂，因為我真係我覺得我做得啱嘅嘢，我就會同你爭辯。但係問題係你同我講話你主觀定客觀，我唔會同你爭啦。好啦，呢啲私人嘢我唔講咁多。 Okay. 總之就係嗰樣嘢啦。希望大家堅持翻自己應該做嘅嘢，唔好睇人面色做人啦。因為有陣時你作為一個傳媒嘅時候咧，個使命喺你度嘅，支筆喺你個手上面咧，你就有責任要將最真嘅信息同埋最不謙不義嘅信息去交俾去一個讀者身上。係啦，好，咁我哋去下一份報紙好嘛？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 其实咧，真系老实一句啦，近排咧，即系香港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系好多呢啲大型嘅收购嘅。 我又系好，已经又好少睇南华早报噶啦，已经。 我就逼住睇嘅。 你冇办法啊，你哋就六市生意啦。因为而家其实香港嘅英文报章嘅市场系萎缩得很， 系得两，应该主要嚟讲系得两份嘅，就系呢个 The Standard， 即系 而家就系 Standard 英文报啦， 系啦， 同埋呢个南华早报， 系啦， 都系两份。 因为重要其实系得翻南华早报一份咧。是賣錢的英文報紙，而是在本地做編輯的、這個其實是英文 報章的萎縮，其實是令大家都幾惋惜的。但是你說 Hong Kong Standard， 其實我又真的有點不幸的，因為它始終是英文報紙，它寫起上來就都不能夠太過誇張，但已經是暗滲了某些東西下去。這個 還有你英文報紙，你本身那個市場已經是萎縮了一半先了。 是啊， 因為老實說香港人多數都是看中文報紙的，但是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外國人都不一定看你香港的報紙，他就是拿來了解香港的東西。 我告訴大家知道 New York Times 在香港有得賣的，知不知道誰印的？蘋果。 是啊， 你知唔知苹果下面咧就有一间叫咩超唔知乜鬼嘢印刷公司嘅、我特登唔讲。 佢承印咗。 系啊，系承印咗呢个 New York Times 啊，其他外国好出名嘅报章咁样嘅。咁啊，所以咧香港卖嘅唔系正版嚟嘅。 O、okay. K， 即系唔系原汁原味嗰只咯， 唔系美国寄过嚟嘅嗰份嘢系。 即系甚至乎有啲日本嘅报纸啊，产经新闻啊嗰啲，其实都唔系朝日新闻啊，朝日嗰啲都唔系 都唔系 日本 寄过 嚟嘅，系啊。 因为如果日本寄过 嚟，呢啲可能大家唔知啦，系啊。因为如果日本都寄过嚟，真系好早要上机噶啦。 系啊。 咁啊，讲下南华早报先啦，少少背景资料啦。南华早报咧系香港最高销量嘅英文报纸啊。咁对手咧主要系呢个英文虎报，同埋以香港为即系香港为 base 呢个亚洲华尔街日报。咁啊。南华早报咧，个叫政治入场咧就好鲜明噶啦，咁一早都系亲中共噶。咁但系问题咧，头先讲到第二份嘅英文报纸《英文虎报》咧，其实值得留意一样嘢就系咧，其实佢系星岛日报旗下噶喎。 系啊，所以我咪话其实佢有时有啲嘢政治嗰啲嘢，佢都系顾咗而备有噶啦。 咁其实香港嘅英文报纸嗱 ，Jackie， 你可能都会即系你可能冇睇得我咁多依家嚟讲，因为我啊逼住睇啊，大家知我学生咧，即系学校订报纸咧，逼住要睇啊，逼住一人要订一份啦。咁啊，其实咧，香港嘅英文报纸嘅意见会唔会好单一咧？ 其实咧 ，SCMP 咧系好啲嘅，即系始终 SCMP 嗰扎咧就真系好似。明報嗰扎咁，以前咁樣做嘅啫，即係我報新聞就話報新聞。 係， 你話嗰啲咩立場啊嗰啲嘢，我全部都係我掉曬佢啲 comment 啊嗰啲欄去做咯。 其實南華早報，我覺得佢睇個立場真係唔係好明顯嘅。 係啊，其實佢唔明顯㗎，係。 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去睇下佢本身嗰、那個內部嘅架構啊、金主啊等等成嘅嘢咧，你都見到其實即係南華早報係。好难咩睇得出个立场喺边度？ 系噶， 因为佢都系嗰句我成日都一个比喻就系佢系英文版嘅明报， 系啊， 系好中立。但系问题系点？ 即系出现咗呢单咁嘅收购案啦，咁其实已经系成功买咗噶啦，咁啊即系已经系马云噶啦咁样。 系啊， 咁啊，但系咧其实都早有先兆噶喎，喺2013年7月嘅时候咧，马云就曾经对南华早报咧就谈及呢个嘅管理之道，咁啊，哇犀利啊，马云大陆人啊。哦， 马云嚟讲管理之道，马 云咧就用六四大屠杀做例子嚟讲呢个嘅管理之道。咁啊，唔知应该做翻到大陆啦，第一件事啊。咁啊，就话六四里边嘅邓小平咧系当时最正确嘅决定。咁以下咧佢截录少少啦，就系话无论咧系阿里巴巴事件亦都好，支付宝嘅分拆亦都好，喺呢个档喺呢个档口上面咧，好似邓小平喺六四当中，佢为国家嘅最高，佢系国家嘅最高决策者，佢要稳定，佢必须要做出呢啲残酷嘅决定。呢、这个唔系一个完美嘅决定，但系一个最正确嘅决定，当时最正确嘅决定。 吓、 啊，哇，擦鞋擦得好紧要哦！ 竟然系咁， 系啦。咁啊，之后咧，南华早报咧嘅中文网咧就系、是、删除咗马云嘅专访呢、这个。专访里边呢几句说话啦，咁亦都已经咧系激起千层浪噶啦，咁啊六四流亡者就周峰锁同埋方正等等嘅人咧，亦都呼吁民众唔好再支持同马云有关嘅任何投资产品同埋服务啦，但系唔限于阿里巴巴同埋支付宝，因为好快已经有300个嘅海外人士去联署噶啦，咁样。 咁老实一句，你话 啊，好似铺定条路啊，真系。 系啊，即系。其实是好多人呢是真的想踩入嚟呢一个界别好耐，即是甚至你话信报都好多人其实一路都是候紧㗎啦，讲真。 即是其实你知道我身边呢都识好多朋友呢是一啲传媒公司嘅老总啊成啊嗰啲啦，有一个你都识㗎嘛。咁 就今日呢我就问咗佢一个问题，我就话喂其实你觉得香港传媒赤发严严重，跟住就话冇啦，我哋啲做娱乐嘅都见唔系几到啊咁样。跟住就话其实之后都讲话严重，跟住我就话，我唔记得点讲，我就话咁你点睇个生态？ 讲远啲，如果你真系讲到你系娱乐嗰笔咧，其实自从 Sipa 行咗之后咧，系我哋好多叫合拍片嘅嘢出现咗嘅，而啲合拍片咧， 甚至乎我哋熟悉嘅朋友都有拍紧啦。 系啊，甚至而嗰啲合拍片当中咧，系好多时系取一个大陆嘅口味，大陆嘅取态系多于香港嘅取态嘅。 有冇见过无线电视最近讲咗啲乜嘢？无线拍嘅电视剧咧，将会更加之着重考虑内地人嘅口味。 咁你因为冇咗个黄维基同佢合啊，黄维基啲剧烧晒啦，播晒啦，佢唔会开得到台噶 啦， 佢唔会开得到台啦，咁啊乘机咪可以咁样去领咯。因为佢始终当你个市场咁单一嘅时候，佢要再搵多啲钱嘅时候，佢咪就系要不忘神州咯。 你见到近年，无线最好睇嘅时期系边个时期咧？ 其实嗰时都唔记得特别好睇， 即系叫做最好睇近期， 即系 最好睇嘅时期， 有 黄 维 基同埋斗嘅时期，系咯。 即但系一样嘢就系话紧，喂，我哋如果真系放眼去成个娱乐睇，唔好净系睇电视一个行业嚟睇， 系 电影业。自从 Sipa 应该如果冇记错，因为2003-04年到嘅时候啦，因为佢应该就系71前后嘅嘢嚟噶嘛 ，Sipa 系。 系 咁，但系你话真系佢嘅第一套真系叫做有香港口味嘅合拍片咧，《春娇与志明》。几一年啦、啊？大家估下啦，我又真系突然间兴起讲呢样嘢。 已经系二零一至一二到噶啦，好似系《 春娇与志明》系 一三啊。 我谂应该系我而家即刻 search， 我觉得系呢几年里边咧，一定唔系呢两年嘅事啦。因为嗰阵时我都、啊、即系嗰阵时上嘅时候都好轰动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大家知道《志明与春娇》呢套调翻转嚟嘅咧，就纯粹系一个香港 context 出发，就纯粹讲食烟嗰、那个去探讨嗰个食烟嘅文化。 打边炉 嗰样嘢。 系啊， 但系《春娇与志明》2012年 啊，2012。 但系呢一个咧，佢成个 contest 咧系搬出北京嚟嘅，但系我哋见到咧好多嘅香港用北京拍嘅啲香港意象嘅嘢出嚟，即系彭浩翔其实佢呢一个尝试系非常之大胆，但系亦都好意外地两边都收得，所以呢一个就系开咗呢样嘢之后咧，系先至见翻有啲嘅合拍片咧开始够胆死用翻啲香港嘅元素落去咧。而 instead of 系啊，而 instead of 系真系佢系要喂一味讨好大陆，因为大家都睇到，我净系讲一个例子，黄百鸣嘅贺岁片 系， 其实香港人你系完全唔知佢做紧乜嘅，好多时，甚至你见到好多嘅突然之间有啲戏嘅演员咧，可能你唔识嘅，系突然间系， 即系突然间， 但佢可以系做到主角嘅。 唔系突然间咧，系一套戏，咁咧明明系香港有份投资嘅，但系香港嘅一线艺员喺嗰套戏里边咧就变晒配角， 系啦。 然后咧大陆嘅唔知 N 线演员咧就变晒主角。 大陆嚟讲佢都算一线嘅，因为大陆一线嘅人好多，但系我哋都识， 其实唔算一线嘅好多都。你见到嗱，我哋有朋友系拍呢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大陆嘅系四五线嘅咧，系做咗主角嘅。咁而香港咧，请咗一两个二三线嘅，因为即系请一线嘅能力真系冇啦。咁样请二三线嘅咧，都系去做晒啲配角。 嗱呢个， 甚至乎做路人，甚至乎做跳楼嘅替身。 嗱呢个咧，某程度上都系同嗰个叫做片酬方面系有啲关系嘅。嗱不过《志明与春娇》我睇翻咧，就应未必有大陆嘅资金，我都唔系咁 sure。 好似系有嘅，有一个投资嘅系。 可能有少少投資，因為如果是那間電影公司呢，都的確是跟大陸是有些關係的，但是它沒有很 explicit， 沒有很明確地講到明是真的大陸有。因為你發覺如果它合拍片其實怎樣看呢，你一開頭你看它那些所謂的監製啊那些人名，你會發覺一些大陸的人名啦，或者你會發覺你來看 看。什麼軍啊大陸。 是啦，同埋呢如果它有中英字幕呢，基本上大家看過英文寫法呢，大家就很明顯看得出的。同埋你會發覺呢，它會有电影个所谓电影嘅制作公司嘅名咧，嚟嚟去去系嗰几间嘅啫，咩万有引力啊嗰啲，即系之前就万有引力多啦，而家就系杂乱咗咯。即系你会发觉有啲大陆嘅嘢喺度咧，佢哋其实就已经系合拍片，但系你话真系合拍片嚟，而比较真系成功喺大陆成功嘅，香港就成功嘅就呢套咯。其实有啲合拍片咧喺香港系成功，大陆系唔收得噶。 同埋仲有啲劇咧， 冇間道一個例子， 俾多個例子，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有少少雜音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啦， 咁啊，仲有一個例子，因為其實我依家就開緊啲戲嚟睇，其實仲有一個例子就係呢個低俗喜劇啊。 低俗喜劇咧就純粹係香港投資嘅， 但係問題係佢係有內地嘅成分嘅，即係其實佢係嘗試緊將呢個嘢佢適合內地嘅口味嘅，我覺得 唔係， 係唔係？點解咧？ 因為咧，其實低俗喜劇咧就係同《春嬌與志明》係有關係嘅。就是他拍完《春嬌與志明》之后呢，他其实就是彭浩翔一个本身想拍很久的剧本，就是一个纯粹是香港，他纯粹是一个本土出发的一个粗口片。 是。 那就咁啱就找了太阳娱乐，即是阿洗米华就去泵水给他去拍的。那当然就只拎讲出面啦，又 是。 所以呢他是完全是纯粹以本地资金呢，是基本上十几日就拍晒的。但是呢佢呢一个啦，我明白你讲嘅啲咩，因为佢係尝试讲嘅一啲呢，其实係阿杜汶泽或者係阿彭浩翔嗰啲亲身经历嚟嘅啫。 真係屌嚟真係咁样。 传说呢可能係真嘅，因为以佢哋喺个电影或者喺一啲嘅影后嘅一啲嘅 forum， 因为呢套係上过电影节㗎嘛。喺电影节嗰啲嘅 forum 当中呢，其实暗示过可能是真事， 即是公开场合里面。 是啊， 哦，哇，真的很惨。 所以同埋呢套戏呢个重点，大家就唔好睇到咁本土啦，其实只不过係真係俾阿彭浩翔发下牢骚。因为其实点解就话我听得最多掌声，真係最多人有共鸣呢，反而係电影节嗰场首映。成集啲电影业嘅同仔啲真係鍾意睇电影嘅人呢，你真係会感受到合拍片嗰份辛酸， 自己好似就喺里边咁样， 系啦，或者佢就系讲紧拍合拍片嗰种嘅辛酸 ，instead of 话你要讲好多本土嘅， 又或者一啲可能系同大陆有成日有经有生意上来往嘅人， 系啦， 即系大陆成人成即系差啲讲，成日都话啊要应酬啊嘛， 系 啊你唔饮酒你唔俾面啫，咁样系嘛嗰啲， 系啦系啦，呢一幕咧，如果我哋播紧嘅呢一幕，正正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咯，就系、 是、呢一幕，大家睇 就系、是、话说阿泽同埋阿雷宇阳就上到去广西个北海嗰度咧，就同阿鲍龙哥食嗰餐饭，咁啲餸就非常之精彩嘅， 系啊，又唔知。唉，总之见到都唔想食嗰种，即系我依家好肚饿，见到都唔想食。 系， 即系阵间食饭。 但系呢一个咧，但系我想讲咧，呢一啲嘅送名咧，系我啲学生又背晒嘅。 系点样？ 就算佢哋唔到十八岁都背咗咩？嗱，头先你播过嗰个咩炸田鼠啊，咩全家炸田鼠啊，嗰啲咧，或者同埋咧，佢哋系最记得系咩咧？牛欢喜同埋猪欢喜要分别用啲咩嚟炒嘅？ 系， 佢哋系好记得嘅。 对啊，即系呢啲可能系一啲入脑嘅元素啦。 系啊，所以佢成个咧，佢呢一个就系 真係刮咗合拍片一大巴嘅一套戲嚟添，低俗喜劇係。 係。 但係就係因為佢之前嗰套《春嬌與志明》，我哋真係香港嘅戲迷係真係有福咗嘅，因為 其實真係有關係嘅兩套戲係。 係啊，係有啲關係，但係大家就唔知道嗰個關係係咁深咯。甚至你話有啲合拍片，其實香港係好收得㗎，《無間道》香港好收得㗎嘛。 係。 大陸其實係佢連播都有問題嘅。你有冇聽過嗰時嗰啲嘅報導？ 冇。 無間道佢嗰陣時要播咧。你记唔记得咪话最后系冇拉到刘华嘅，冇拉到一系，最后大陆个版本系要拉刘华嘅，佢要夹硬拍一个版本系拉刘华咧，先至大陆播得到。佢反而佢唔接受嗰种咧，系由天理循环去一个造成佛嗰种佛理嘅嗰样嘢。 咪因为大陆 佢要 神论噶嘛， 系啦，佢而要夹硬要去做一个真系由个法律去制裁佢咧， 系 成个故事系一个破局嚟嘅，偏偏大陆咧。好多时 就 要求 好睇啊！ 但系大陆嘅 censorship 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你我甚至再讲得远啲，就系话你话佢赤化紧，其实好多时香港好多歌手咧，系因为啲歌词内容咧而上唔到去唱。 最近单新闻就系张敬轩咯， 张敬轩嗰个就唔使讲啦，因为张敬轩 佢好前线嘅， 系一个好前线嘅黄师。甚至我再讲一单嘢仲夸张噶，卢海彤本身咧。是曾经在广东省某一个的音乐节呢想邀请他上做嘉宾的。但是就被人踢爆了之后呢取消了，跟着林义文共同进去不去。另外还有部分的歌手亦都是因为卢海彤没得去呢是取消了整个行程。 值得一提的就是林义文是曾经参加过这个中国好歌曲的。 是啊。 这个浙江电视台的。 因为那时没人爆他嘛。 是啊。同埋点成日都话即是依排都是当笑柄的，就是话陈正心要求咁样做嘛。 是啊，甚至即是讲真的，今日想带这个 topic 呢，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呢好 controversial 嘅，但我觉得真係值得喺呢度要话俾大家知嘅，就係唔好大家以为一啲我哋见得到好似係好帮泛民嘅台咁样。 是。 佢完全係冇嘢嘅，但係原来佢都可以有红色背景。呢、這个我真係好心寒。 嗱，呢个你唔讲得，唔系可能我唔讲得，但係你可以讲到少少。 係嘅，因为 如果大家可以即係可以留意返我哋 Facebook 近几日嘅 post 啦。 係啦，因为呢一个其实真係好心寒，或者我真係唔开名去讲。 开名咯 D100。 嗱，我甚至嗱，我先讲两笔先。第一笔就係话林毓华系咪 版权大联盟？ 系啦，林毓华如果佢帮版权大联盟去做嘢咧，呢、這、一个佢纯粹一个 佢唔系做嘢，佢唔系帮佢做嘢，佢系召集人。 佢系召集人， 系啊， 即系佢系一个个人身份，佢理应咧 系 同个台冇关嘅。 咁首先先讲讲咧，林毓华咧其实系 D 一百嘅台长嚟嘅。 系啊， 咁啊再讲多少少嘢啦，好嘛？ 你讲， 就系 D 一百咧，当时咧嗱， 好啲资料啊。 嗰阵时咧，反占中大联盟咧请咗司仪叫伍嘉廉。 系啊， 我咧就好、啊，我就好中意伍嘉廉嘅嗰阵时、啊，因为我嗰阵时喺 D 一百里边同，即系大家可能未知，我系以前喺 D 一百做嘢嘅， 系啊， 系啦、啊，咁啊，我嗰时咧都好中意阿伍嘉廉嘅，即系成日有阵时做完嘢出嚟，见佢未入 studio 就一齐倾偈咁样。 其实伍嘉廉冇乜嘢， 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嘅长辈嚟嘅， 系啊， 咁啊，但系咁佢就去做呢个反占中大联盟嘅司仪啦，咁最后好似都係有做到嘅咁樣，咁啊啲一百就即時解雇佢啦。咁當時亦都上曬新聞嘅，就係話記協咧亦都有出嚟譴責嘅， 係啊， 係啦。咁啊，總之就係啲一百因為立場呢樣嘢咧而炒咗一個同佢自己本身有意見嘅人士啦。咁即係伍嘉廉啦咁樣。今次啦冇炒到，但係發生啲咩事？ 冇炒到，但係咧，喂佢竟然就話咩？佢竟然係要割席啊！ 係啊， 我覺得呢樣嘢好恐怖喂，大佬，你點解你要咁樣走去割席咧？即其实佢一个你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个主持，你去到个台度，其实你系咪喐咗佢咯？但你要保障佢，真系佢有个发言权，就算你啱听都好。 同埋咧，即系发现到一个好大嘅问题。 系啊，咁就无端端就俾你撩咗出嚟。 依家咧，我就 WhatsApp 唔到郑景翰，因为佢 block 咗。 咁大镬。 系啦，咁但系究竟我想问一啲乜嘢啦？依家公开问，大家可以俾啲压力郑景翰 ，OK？即系我知，虽然好多红卫兵听紧我嘅节目啦 ，D 一百里边郑经翰嘅角色究竟系乜嘢？系咪净系投资者同埋节目主持？ 喂，但系好老实。 如果佢系投资者同节目主持嘅话，佢凭乜嘢喐伍家廉先？第一件事系咪先？ 系、哦。 因为嗱，老实一句，嗱，你嗰阵时喺 DBC 攞翻嗰扎钱，你投资去 D 一百，咁啲人都话你好冇道德噶啦，咁我都算，我唔出声啦呢样嘢，我亦都唔会评论啦，呢啲股东之间嘅嘢 OK。 嗯、 但系问题系郑经翰，其实我原来我喺嗰度做嘢做咗成年几，就系两年，我仲未搞清楚郑经翰喺嗰个台角色究竟系乜嘢。 佢任嗱，我就而家睇紧就佢冇任何嘅。特别嘅职位，即系台长就系反而系林毓华啦。 台长系林毓华，行政总裁系何国辉啦。 系啊，佢 系 冇。 郑经翰嘅乜嘢咧？ 系啦，但系我觉得最得人惊嗰样嘢咧就系、是，咦？嗱，佢就阿郑经翰就话佢投资者啦，原来系仲有投资者噶。佢背后系 边个？ 佢嗰间公司背后咧就起咗出嚟，其实系一啲厂商会嘅成员。 系啦，咁嗰间公司嘅全名咧，嗰间公司嘅全名或者我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中文名叫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点解我知咧？因为出粮嗰时系咁写嘅嗰时。系啦，系啦， 即系你嗰时 D 一百出粮都系 D 一百唔系公司嚟嘅 ，D 一百唔系公司嚟嘅 ，D 一百只系全球华人网络公司其中一个服务嚟嘅 啫。哦、 系啊，咁啊，或者咁講啦，嗰陣時咧，D 一百開幕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搬翻數碼港嘅時候咧，開幕嘅時候咧，我係有份準備，亦都有份係即係開幕嘅時候掹醒嘅。咁啊，嗰陣時個牌匾咧就有三個人嘅名咧，一個何國輝，一個鄭經翰，一個林毓華啦。咁我覺得好正常嘅。咁 係啊， 但係鄭經翰，我依家就諗深一層，就係點解佢會喺度咧？佢係咩角色咧？好啦，第二。那個名字已經是叫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同埋大家值得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咧當時咧2013年嘅時候咧，佢有參加公展會嘅，公展會嘅攤位上面寫住一樣嘢叫全球華人網絡電台， 嚇、 啊，係啦，而 D 一百咧喺比較側邊啲位置， 嚇、啊。即其实佢系另外仲有个台嘅， 唔系， 另外仲有啲， 其实佢嗰个台就系叫 D 一百，咁但系问题系，D 一百其 D 一百嘅，即系 D 一百唔系一间公司嚟嘅， 系 D 一百系一个品牌嘅啫， 系啊， 系全球华网有限公司旗下嘅 ，OK， 咁所以咧，大家我哋今日咧，我哋之前咧就喺呢个厂商会嘅网页里面揾到呢、這个全球华网公司。是 D100 的是上商会的会员啦。 是啊。 上商会大家的背景大家我想稍后先讲我哋可能 over 少少啊冇 Jackie。咁咁 D100 呢即是全球华网公司那个会员那个资讯下面呢留了个 email 就是 fanny@d100.net 嘅。咁首先 d100.net 就已经是本身 D100 公司的 domain name 啦。咁而 fanny 是边个呢即大家未必知道。fanny 呢是郑经翰的秘书。 哦， 系由郑经翰咧，选举嗰个年代开始已经系噶啦。再讲埋啦 ，D 一百依家个电话号码咧系22971999。咁呢个电话号码有咩特别咧？就原来喺我翻查之下咧，呢、這个电话号码咧系喺 DBC 数码电台嗰时已经用紧噶啦。而 DBC 数码电台复播翻之后咧，个电话号码系26306363咧系 改咗嘅， 新嘅，而即系。 即个豆电话密就带走咗， 带走过去。而再前身就系郑经翰研发事处嘅电话， 吓、 啊，系啦。咁我想问啦，如果系郑经翰研发事处嘅电话号码嘅时候咧，那个持有人系边个？系郑经翰啊嘛。其实又怪咯，点解会去 D 一百咧？系嘛？ 喂，所以嗱，成单嘢其实我真系觉得有啲拗， 好鬼啊，好鬼啊！ 即系讲真一样嘢，我其实即系调翻转头讲句，你作为一个传媒，喂，你呢个背景调翻转头嚟讲添，我会调翻转头讲，你好嘢啊！你后面咁大个红色嘅资金背景，你依然系讲到咁为民发声，但系问题就一样嘢，你前言不对后语嘅时候，你叫我系点信你？即系林毓华，其实点解就话大家真系要觉得要喐佢落嚟？今次嘅原因就系话，其实佢讲某啲嘢同个台咧系有相抵触噶。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哋网台去做呢啲嘅采访呢好多时都受到压制或者甚至我将佢合理化少少系因为冇人知道我哋而一啲嘅限制囉即係讲真球场新闻想入去足总做采访呢系冇批过。 同埋留意一样嘢就系呢 呢、這个都系。 林毓华 奇怪。 喺2012年嘅时候呢喺 RTV 讲过一句就系话支持要可以网媒有权力去采访。但系问题系佢今日出嚟，今天的我打到昨天的我，吓、咁啊，所以真系对呢件事系极之失望嘅。咁首先，我觉得D100个立场就真系大家睇到噶啦， 即系 咁，如果你系作为一个红，你系甘愿去做一个红卫兵嘅话咧，你要扮睇唔到咧，我唔阻你。因为亦都有人留言同我讲，就系话有一个叫 Marco Tang 好烦，我佢同我讲，我话D 一百咧系为咗参加公展会所以先入呢个厂商会。我心谂，如果你真系讲到你自己咁中意还声于民、咁鬼有骨气嘅话，你系咪更加唔应该参加公展会咧？ 其实点解仲要去公展会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即系你有好多渠道可以可以去帮自己。 点解你唔好似我哋咁样将成个台搬去旺角同人天桥咧？ 甚至你好老实一样嘢，你如果你真系要去做一啲嘅嘢嘅时候，你去真系要去还声于民嘅时候，最直接嘅方法，你唔系继续坐喺嗰个直播室度咯，你走出去多啲。即系讲真呢样嘢，我哋都期望可以做到多啲。系啊，你可以去做更加多嘅，点解你 要我之后都可能会做嘅？ 系啊，要真系我都希望可以做翻多啲呢啲，但系真系希望一样嘢就系、是、喂大家，其实去到呢啲位置，我哋真系要去睇清楚香港其实个传媒啦， 睇清楚， 唔系赤化咗，唔系赤化，梗系赤化咗啊！我系好呼吁呢样嘢，即系 最俾你睇到系、啊、最似乎最感染嘅媒体，即系除咗苹果之外咧，呢啲咁嘅 D 一百啊，甚至乎你可以话我哋嘅。我哋咁唔鍾意政，我哋咁唔鍾意香港依家呢个政府，梁振英政府，我哋咁唔鍾意共产党。其实我哋根本就系共产党嘅。即係其实系可以咁鬼嘅。即係大家要知道一样就是、其实香港嘅媒体系可以咁鬼嘅。不过大家可以证明一样就係、是、我哋讲得出呢句说话嘅时候，就摆到明我哋唔系鬼。 嗱调返转头讲句啊，即係话我哋做传媒嘅最紧要有嗰句讲嗰句嘅啫。即係但係如果你真系你连讲句都唔敢讲出嚟嘅，咁你可以点先？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记住，点解我话 D 一百系鬼呢？记住一样嘢就系、是、呢、這个世界有一样嘢叫反宣传，系仲恐怖。 你想讲乜嘢啊？你突然间去呢一个位 置，唉，总之大家自己 get 啦。我讲得多，我 get 收到私信啦又。 算啦，我都未收到，你应该冇咁快嘅。 好啦，咁啊，大家总之就媒体嘅我哋讲咁多啦，好嘛？ 但系真系希望啊，衷心希望佢大家真系 识得选择啦， 你要可以识得选择，甚至。大家唔好再以为媒体系必须要中立，冇呢支 大家要开翻一个白名单同埋一个黑名单去摆你自己想摆嘅媒体入去， 甚至真系唔好净系睇一边嘅消息。 系啦， 甚至网上面好多嘅消息林林种种啦， 即系唔系嗌大家睇我哋 啊？系啊， 但系问题你真系可以接触多啲网上唔同嘅资讯，系啊，真系大家唔好做一个资讯奴隶咯。 系啊，最紧要真系要识得去筛选啲资讯。 好啦，咁我哋节目临尾啦，我哋更新少少嘅即时新闻啦，好嘛？咁啊，首先咧，中银香港咧系以680亿元咧，系向信达金控咧系出售南洋商业银行嘅。咁即系大家记住啦。咁啊，头先咧我就去咗中银搞手续嘅，咁晏昼嘅时候，咁所以咧就要提翻大家一句啦。如果大家系用紧中银嘅服务嘅话咧，过数啊，或者同南洋商业银行嘅户口有任何转账性嘅嘢咧，将唔会再豁免费用噶啦，咁啊将会系收翻服务费嘅。咁头先个经理亦都提过我噶，因为我屋企人系用紧即系我阿哥咧系用紧南洋商业银行啦，咁我系用紧中银嘅，咁所以就大家记住留意呢点啦。咁所以其实我头先都话过一句，就话香港近排嘅收购实在好多啊， 系嘛？ 咁啊，应该我谂系一个即系特殊情况嚟嘅，即系我谂相信呢个情况都唔会话维持得太耐嘅。 我灰啲嘅，讲真，即系其实个市道唔好咧，始终归并啊、合并嗰啲咧， 要去嘅就要去， 系真系会好多嚟紧，系会陆续出现嘅呢啲嘢，其实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田北辰咧就喺立法会呼吁，就话小巴座位咧系应该加装感应装置。去提醒呢个乘客系戴安全带嘅。好啦，咁啊，今日嘅即系话题亦都讲到好详尽啦，系嘛？咁希望即系真系希望大家可以识，即系去识得选择啲媒体啦。咁而新闻嗰度咧，亦都 update 过大家少少嘢啦。咁如果大家想继续去贴紧贴我哋嘅新闻资讯嘅话咧，可以去翻我哋本身IBHK 嘅 Facebook 专页，或者甚至乎系 IBHK 香港网新闻嘅 Facebook 专页啦。好，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差唔多啦。咁我哋咧系咪去歌啊？ 最后听只 系啦，最后听只歌。咁我哋听完只歌之后咧，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希望有罗浮喺度啦。 呢只歌咧就叫做《倾城》，咁《倾城》系倾边个城咧？ 李嘉诚个城。 李嘉诚个城，即系有时衰啲讲句，有时我哋而家有得拣，宁愿真系倾下李嘉诚，都唔想去倾下马云啲中资咯。 好啦，咁啊，下个话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 力场就算关掉了，翻工这一晚也重要。红男绿女，不论几岁，都给我揾钱，钱勿缺少。明言尽了也不紧要，搏杀至凄冷的心宵。为何又要海鸥啼了？明明倦了，却永没破晓。穷眼睛兜兜的看着李嘉诚，如同逼我一生帮他拼，全城为你天天打拼。然而物价已高得吓惊，而你家搵钱的策略太高明，和黄埔价会每日爆升。香港会借改名你成，阿公的却难买楼冇人性。都给我揾钱，钱勿缺少。明言尽了也不紧要，搏杀至凄冷的心宵。为何又要海鸥啼了？明明倦了，却永没破晓。穷眼睛兜兜的看着李嘉诚，如同逼我一生帮他拼，全城为你天天打拼。然而物价已高得吓惊，而你家搵钱的策略太高明，和黄埔价会每日爆升。香港会借改名李成，打工的却难买楼冇人性。挨两餐打工仔看着这乡城，祈求只要蜗居都高兴，停留玉宇工都落营，来营造这地产的好景。而报纸讲金榜税上有加成，平民惨况却靠谁发声？千家百户一生拼命，香港这故事究竟有谁听？